道你最近怎样，但不敢问你的情况，这么久还在这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五百天天天的想念，五百天天天的怀念，五百天天天天天数着每天，不是相爱应该放开过去的爱，接受未来，一个人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角落，我们倒带我们重来，为何继续就不明白，没有勇气没有力气，不想面对寂寞，小心受伤，这么久却没忘记，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五百天天天的想念，五百天天天的怀念，五百天天天天天数着每天，不是小孩应该放开过去的爱，接受未来，人生活在一个不存在的角落，不能倒带不能重来，为何继续就不明白，没有勇气没有力气，不想面对寂寞，角落，不能等待不能重来，为何继续重播